时间两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今儿晚上说有雨 是 在这儿也提醒您，如果下班的时候您赶紧往家走兴许要是下雨的话没带雨具有点惨。 反正这今天明天别惦记洗车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要是住在朝阳区华腾园小区里边，下雨的时候您可以关井 啊。有什么井可关呢？ 这小区不一般 怎么个不一般法？ 这不是有几个小学生模样的小朋友 啊， 刚刚放学，就碰上了王淑宁老人。王淑宁老人见着小孩，哎呦，一下就开始绷脸了。 哎呦， 本来还笑着，突然之间就严肃起来了。 嗯， 也没向几个小孩子问好。 怎么了？是不高兴了呀？ 直接就跟孩子们说，可不许碰那些野鸭子啊！ 鸭子 啊！这几个男孩据说已经被王奶奶列入到伤害鸭子黑名单当中 啊， 得时时刻刻提醒他们。 这都什么个事儿？谁养的鸭子呀？ 是这样啊，每年五月一到啊，这华腾园小区靠近北门的喷水池呢，就得蓄上水。 嗯， 数百平方米的这个水面上，大鱼小鱼尽情游唱啊，荷花睡莲静静绽放。 那景是不错， 挺不错。 嗯， 今年这池水的宁静被鸭子，而且还是野鸭子给打破了 啊，不是人养的。 哎，自打这水面蓄满之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对野鸭子的身影 啊，一对 啊，一对 啊。 母鸭子呢个头不小，公鸭子呢脑袋有点墨绿色的金属光泽， 漂亮。 他们俩人获赠 俩人俩鸭、 这不是听着别扭吗？ 人家两口子 啊，这两口子、或者是在水中嬉戏、或者漫步草坪。 嗯， 有的时候早上起来还得报道一下啊，晚上的时候再飞走。 你看这恩爱劲 儿。哎呀，有人分析啊，这野鸭子可能是从3公里外的这个龙潭湖公园飞过来的、虽然说没人去考证吧，但是小区居民的生活重心开始往鸭子身上转移了， 吸引注意力了。 哎，有一位小区居民陈丽说，说有一次啊，两只野鸭子整整一个星期也没出现。哎呀，是几个无聊的小伙子朝野鸭子扔东西把他们吓跑的。 哎呦，谁干的事儿啊、 鸭子的短暂消失啊，让居民们失落了好几天。再度出现的时候，大家伙跟过节似的、特高兴 回来了。 哎，更让居民兴奋的是，几天之后这母鸭子呀还在喷水池旁边的草地里，人家下了一颗蛋。 哎呦，有第二代了。 哎呀，在附近遛弯的居民发现这喜讯之后啊，这赶紧跟大家互相的通报通报、可是这消息还没来得及及时传播，这野鸭蛋就被遛弯的一家三口捡到了自己的包里。 啊，有人偷蛋啊。 哎呀，这个物业办公室距离喷水池只有30来米的距离，有一位带着孙子遛弯的老太太一溜小跑跑到物业报告，糟了，有人偷鸭蛋。 这朝阳群众哈、 这个同事一听，这物业同事一听啊，赶紧撒腿就跑。还好那一家三口还没离开 啊，把鸭蛋给拦截下来了。 这个劝了劝，吸取教训啊，这个华腾园启动了一场保护鸭子的大行动。为了防止有人进入水面干扰鸭子们的生活，物业公司在喷水池边上竖起了围栏。 小区居民还自发组建了一支护鸭队伍啊，只要见着有乱喷水啊、乱扔杂物伤害鸭子的行为，就会主动上前制止。 嗯， 甚至每天晚上还排了夜班呢 啊， 义务为鸭子巡逻。 是吗？ 啊、每天傍晚天气还有点闷热啊，这位老人摇着扑扇在池边来回来去走，时而闲聊几句，时而上前提醒调皮的孩子。别打扰那鸭子啊！ 打扰鸭子上黑名单啊！ 哎呀，反正你说这个，自从小区飞来了野鸭子之后，你这小区的居民重心真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改变。 啊、是， 但是我觉得这您一听就觉得特别有情趣啊、 嗯！ 这个小区充满了生机，是吧？我们这儿一方面有这么多爱护野生动物的人，当然了，也有一些可能一开始不太啊友善，但是慢慢经过了劝说之后，也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些普通市民。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真的特别好。 反正尤其是啊，家里有小孩的这些年轻的父母们呢，您的这个一举一动啊，正是真的是言传身教，言传身教，可千万别带坏了咱那还不懂事的孩子。鸭蛋好奇，鸭子也好奇，可能是出于这样亲近大自然的出发点和愿望，但是啊，还是以不能伤害鸭子的利益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不是？ 我觉得挺好，小区这样其乐融融的这种感觉，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馨。啊， 偷鸭蛋那事儿别再干了啊！ 对的，当小区飞来野鸭之后，哎，今儿咱这样，今儿咱们跟大家造句， 怎么着？造什么句子？ 当什么什么之后？ 当什么什么之后？ 哎，比如说，当你大学毕业之后 啊，当下了雨没带伞之后， 哎，你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当晚饭没吃饱之后。 再来两个好吃， 没说再来两个咸鸭蛋啊，真不错。 哎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当什么什么之后 啊， 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把这个造句的句子填满。我们的短信是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接下来这条啊，当茅台酒调价了之后 啊， 昨天呢有一则关于茅台酒的消息在市场上流传， 说什么呀？ 说那个53度飞天茅台， 嗯， 最低批发价格上调到850块钱。 850，咱也不喝这个，也不知道这个价格是高啊还是低。 这个 上调看来是涨价了。 但是啊，这您不知道没关系，老刘知道啊。 啊， 老刘是水屯批发市场专门卖酒的。 嗯， 昨天他特无奈的说啊，刚调到850，涨了20块钱。 嗯， 是大经销商让他们调的价，这都是硬着头皮调的。 硬着头皮，他不愿意调啊。 按理来说，这往上调价应该都欢呼雀跃才对呀。 谁说的 啊？ 他们欢呼雀跃了，那是消费者不高兴。 是、 啊， 这个现在不仅是消费者不开心，他们也不开心。 嗯、 啊，老刘说啊，这市场啊没有想象的那么暖。这一夏天也没卖出去多少茅台，这两三天能卖一瓶，那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呀，他早就转型了， 卖什么呀？ 这个饮料是主要业务。 哦， 你说喝茅台的跟喝饮料的人一比，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明白了，老刘是卖饮料的，顺带卖个茅台。 是，这个根据了解啊，这一次调价呢，是因为茅台酒的销售公司啊，最近召开了2015年半年营销会。 嗯， 这个会上啊，要求全球啊。全国茅台 全国茅台 签约经销商以及专卖店呢，打从8月17号开始立即执行53度飞天茅台850块钱的最低批发价格。 嗯， 谁要是有这个违规啊，这个偷偷调低价格的经销商，那明年就不再跟你续签茅台酒的合同了。 这种高档酒的涨价有市场吗？除了茅台，别人家呢？ 别人家五粮液 啊， 对，五粮液也向全国经销商发出了内部文件， 嗯， 要求普通五粮液出厂价格由每瓶的609块钱调整到659块钱。 嗯， 对于价格调整啊，五粮液相关负责人就公开表示，我们这不算是提价， 嗯， 而算是恢复性回调价格， 哦， 是根据近期的供需状况和市场表现做出来的决定。在双井附近的一家烟酒专卖店啊，老板说他们呢还没接着调价的消息。 嗯， 现在啊，这店里53度飞天茅台卖980块钱，这还是以前价格。 嗯， 这刚才说那850那是批发价 啊，是是是， 这是980是零售价格。对于前期上调出厂价的五粮液啊，这个店老板啊同样是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 嗯， 因为他好长时间都没进新货了，所以呀、啊，他不知道调价之后这感受是什么样。 卖的不好， 哎，就是因为卖的不好才没进新货。记者也看到他柜台里展示的茅台跟五粮液，一看那包装都显得有些陈旧了，一摸一把灰，这价签上都有些发黄了，一看就摆了好长时间了。 嗯， 店老板发牢骚说：“哎，其实调不调都一样，反正卖的都不咋样。 嗨， 你看看有买酒的吗？你来这么长时间了。” 记者也看到他店里呢到处都摆了各种各样的饮料哈。据说这饮料啊也是一年以来新增加的业务， 嗯， 而且他这店啊还卖彩票呢。记者就在店里十来分钟的时间啊，买彩票的倒是一个接着一个， 嗯， 但是张口问酒的一个都没有。 而这个高档白酒都得搭着卖，而且还是会儿，是吧？ 这事儿还得赶上过年过节。 哦， 记者就问说，这马上中秋节要来了，会不会好一点啊？ 嗯， 说到这儿，这店老板的脸色才稍稍好看一点。那个时候要再不卖点，这店都得关了。白酒营销人士这个肖竹清也表示啊，茅台酒调价呢是在中秋和国庆双节旺季到来之前倒逼经销商自我提振信心增加利润渠道的一个积极举措。 嗯， 这个某证券投资也分析也表示啊，茅台五粮液的调价暗示着九月份会迎来销售旺季。 哦，反正就这么暗示的啊。 反正你说是旺季影响提价还是提价影响旺季、嗯、这不知道。 我觉得挺好，就是公款吃喝这个不是越来越少吗？ 嗯， 这些高档白酒也开始慢慢的放低身段。 嗯， 过去这个家里边说，哎呦，今儿咱们改善改善生活吃顿好的。现在家里边真要是有好喝白酒，你说你花几百块钱买个茅台五粮液无可厚非哈、啊，但是总比那前几年动不动哎呦一两千块钱一瓶那个虚高的认识要强多了。 是吗？ 是吧？ 真是不了解， 是吧、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儿吧，它慢慢回归于市场，真的是一个市场定价可能会真的贴近老百姓。哎，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当什么什么之后、 嗯、 啊，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继续进行交流。 嗯， 这你那儿还没出来呢，就连那河牙这个你得来。 那、啊、他说，当生活归于平淡之后， 你得慢慢学那个广告词儿。 当生活归于平淡之后， 嗯， 蓦然回首才发现，听说下雨天跟巧克力和大城小事更配哦。 这是广告吗？下雨天听大城小事啊，嚼着巧克力。 吃完了您记着出去溜溜弯，要不然真的长游泳圈。 一会儿巧克力，尤其是黑巧克力，不至于吧？ 这个点儿了不合适， 真的 会长胖肉的。 哎呀， 真的。 上节目之前刚吃完巧克力， 没事，下了节目就走着回家。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的话题是当什么什么之后 啊，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黄胜利说，当放假了之后， 嗯， 我每天八点起床。不是您不放假的时候每天几点起呢？ 肯定起的比这早吧。 按理说是哈、啊， 按理说是 不会是有人放假之后新这个比平时起的还早， 那是加班儿。 你学个新的这个运动、 嗯， 或者有什么新兴趣了，兴许就起早了呗。 那新兴趣也就是逛逛早市、嗯 哎。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当什么什么之后。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本月底下月初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很多高校都陆陆续续该迎接新生了， 开学了、 啊、记者发现95后的新生还没有报到、 嗯、 然后一些家长已经开始忙着在学校周边租房 干嘛呀， 打算陪读一阵啊， 家长来陪读不上班啊？ 对，上班呢，孩子上大学难道比这事儿更大的事儿吗？啊，来自广东的吴女士一家到北京已经4天了，他们一直呢住在孩子报到学校附近的一家酒店里边。记者就问啊，这个您干嘛来这么早啊？ 是啊， 他直言不讳说得租房，咱广东话也不会说哈、啊，就是这意思、 嗯， 得租房、打扫卫生、入住啊。吴女士跟记者说，她全职在家已经有4年时间了，主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儿子。 那是不用上班、 啊、是吧、 嗯？ 今年高考，儿子非常争气 啊， 考了北京一所211高校， 重点 啊。但是有一件事，离家2000多公里。 嗯， 打小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让吴女士担心啊！哎呀，我们家的孩子能不能适应大学生活呢？关键他也没洗过袜子、 嗯， 没自己在外边吃过饭、 嗯， 一下子独立生活肯定不行的嘛！没洗过，不是都上大学自己没洗过袜子是吗？哎呀，吴女士说，她和她丈夫商量之后呢，她打算来北京陪读， 啊，一边照顾一边让孩子逐步适应大学生活 啊，逐步开始学洗袜子， 哎，兴许到大四的时候能 就会洗袜子了， 能洗一只啊。 哎呦呵， 在采访当中呢，吴女士还跟记者反复核实北京的住房限购政策啊，跟那感慨，哎呀，就一个孩子，要是北京不限购，我肯定买房留下来陪他。 那这袜子能学会洗吗？ 哎呀，父母陪读啊，租房，这新生他到底乐意不乐意呢？就是当孩子的。当爹妈的这么想，孩子到底是不是这么想呢？记者也是随机采访了来自北京房山、河南、广东的十一名新生，只有仨人明确表示父母希望他能在身边照顾自己，两位同学呢表示无所谓， 嗯 啊，六个人则表示希望，哎呀，让自己在学校读了一点更好。 你看过半数了。 你看，来自河南啊林州的小杨就跟记者说，说从小啊父母就让他。你什么都不用管啊，专心读书，不用考虑日常生活。这高中三年住校，学校呢有食堂，怕父母啊，但是父母呢怕自己吃不好，天天你不是看有食堂，天天送晚餐到校门口外。 哎呦呵， 就因为这事儿还被同学嘲笑过。小杨说了，他特别希望通过这次上大学的机会让自己独立起来。 嗯 啊，肯定会遇到麻烦，但我想试试。 孩子还挺有信心的。 哎，这是这个好好说这句话。 嗯 啊，这不好好说话，我可算离开你们了，让我好好的喘口气儿吧。 哎呦，你看给孩子压抑的。 这个对于家长的陪读行为呢，教育专家提出了一些警示，认为此举影响孩子独立成长。 都警示级别了 啊。没错啊，人家教育学的博士侯正芳就说了，说九五后群体是一个个性张扬、自尊心很强，同时又独立生活能力相对很弱的群体。 嗯， 他们需要走向社会，历练成熟。 嗯， 而大学是最好的机会。 是。 哎，这是一个过渡区，错过了后边的坎儿。可能更多， 等着上班之后再学会洗袜子就更麻烦了。 那今后娶媳妇让媳妇洗， 那可不行，那是找个妈。 兴许你这因为这个一辈子娶不着媳妇啊。侯正芳跟记者说了，说在这一阶段呢，家长切不可溺爱 啊， 花房养花的照顾方式不利于孩子今后走向社会，无论是行为方式还是心理承受能力，都会给孩子带来不良的影响。 你看看， 啊，但是我觉得人教育专家说的也对哈，但是家长这么想，其实也未必孩子真那么觉得，就 是 可能很多孩子都说，哎呀，我们爸我妈就是不放心，还老觉得我是孩子，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愿意他们陪着我，好容易我去趟外地，我读读书啊，我见识一下，锻炼一下，我勤工大学，我交过女朋友，是不是这让家长都盯着之后你怎么办？ 最可怕的就是家长一边不放手， 啊， 不撒手，一边还在家里指责着孩子，哎呦你怎么不独立不自立不自强，你看看人家谁谁谁，人家什么什么孩子什么都能干，每次孩子想尝试的时候又被爹妈一手打回去了，你看这牛还没学会耕地的，你别下去祸害天地去。 嗨，中国的家长有一个最悲哀的，就是小的时候不教，长大了就不放手啊，这就是小的时候不教一些规矩啊，任由发展溺爱，长大了之后又不放手，这样的孩子今后可能真像人说的，以后的坎儿可能会更多，咱家长还是放手吧。 天津港八月十二，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特别大的火灾爆炸事故， 嗯， 而近期呢也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成了骗子敛财的机会。 哟， 在平谷区的岳各庄村，两个骗子假借天津的爆炸事故到村民家里要求更换燃气灶，这大家伙按照骗子的说法换了一个390块钱的燃气灶，压根儿就没法用。 嗯， 而骗子留下的维修电话也根本就打不通。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两个骗子呀，还是两个女骗子。 嗯， 看起来大概40岁上下啊。前天中午，他们俩呀就敲开了平谷区岳各庄村老张家的屋门。当时啊，老张两口子都在家，他们啊已经超过60岁了。事后呢，一家人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啊，那两个女的穿着白衬衫、黑裤子，一看这统一着装还挺正式的。进门之后啊，他们自称是煤气总公司顺义公司派过来的，要进屋检查燃气灶。当时啊，他们说因为天津港发生了爆炸，而且啊，你们平谷也有村子曾经发生过火灾，所以啊，要检查每户的燃气灶。这不检查了老张家的燃气灶之后啊，他俩说，哎呦，你们家的这个燃气灶已经坏了啊，不能用了，得换新的，要不然有危险。其实老张家的这燃气灶啊用了3年，一切都挺正常的。 嗯， 但是听他们俩这么一说，老张也有点担心了，那就换个新的呗。 不是换个新的得花多少钱呢？ 那俩女的说不贵啊，这个政府有补贴， 108块钱，政府补贴108块钱，您呢再交390块钱就能换一全新的。这一下这不就能换将近500块钱的新款了吗？老张交了钱，两个女的就给换了个新的。换上以后啊，他们试着开了火，但是啊，当时这火眼上放着锅，也没觉着有什么异常啊，没仔细观察那火苗。等到晚上，这儿子小张回家了，老两口就跟儿子说了这事儿。小张一听，这肯定不对，顺义的公司怎么跑咱平谷来检查来了？ 就是 啊，这儿子就打开了燃气灶，发现那构造非常简单，其实就是一煤气管。 嗯， 你说那平常的燃气灶打开啊，那都是一圈的火苗。 对呀， 这个一打开之后，只有一个管子，冒出那火苗直直的，一看跟根蜡烛一样。 哎呦，改成煤油灯了。 哎呀，小张说按照那两个女人留下的维修电话，这追回来呗哈，打通过一次。这小张说啊，这燃气灶有毛病，你这火苗就不对，你们过。赶紧过来人派修理一下哈，结果等了一天也没见有人来。等再打电话，那就再没打通过了。 太缺德了， 这小张也觉得特可恶啊，这骗子居然盯上了天津爆炸的事故，利用了这个事情来行骗，简直就是没有人性。现在他们一家人啊，也不敢使那个新换的煤气灶，而是又把旧的给换出来了。 你看看， 得这390块钱买个燃气灶，用了不到一天。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早日抓到这样的骗子，太缺德哈！这个利用我们的这种同情心，然后还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这样的我跟你说，这个诈骗犯啊，比别的那个量刑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能从严一些？ 这绑架大家伙的善良更可恨。 啊、对。这是我们俩人的说法，当然了，最终还得听法官的，是吧？ 你先逮着算吧。 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当什么时候之后，云淡风轻说了一句，在回家的路上，当看到晒美食的微信之后，我的肚子饿得低血糖了，忍不住走进了餐厅，先大吃一顿，有了劲儿。再回家做饭， 家里还有人饿着呢。 哎呀，这个家里人听不听我们节目啊？ 没钱也任性说，当红灯亮了以后，车不动窝，堵车。当绿灯亮了之后，车还是不动窝，哎，堵车。 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当什么什么之后啊，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 大城小事，大城小事，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 啊， 提起开发票。啊，相信收您前都有这样的经历， 得记住抬头。 嗨，那是一般都开个人，你比如说吃顿饭啊，那个开个发票个人啊，经常说给您一瓶可乐，您别开了啊，经常有这样的。但是说起开发票的烦恼，人想开的艾先生这一肚子苦水。 怎么了？ 说为了开张发票，我已经跑3趟了。这小超市吧，经常跟你说发票用完了，下次来开，用各种理由搪塞你。说实话，这已经见怪不怪了。 是， 没想到这大的连锁超市开发票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奇葩的理由啊！还遇见过必须分单双号领发票， 这谁给定的规矩？ 不是单双号，这不是都是限行的？怎么发票也是这样？ 限行也没常规单双号。 对对对，艾先生口中的连锁超市呢，是位于丰台区的首航超市南顶村店啊。这家超市开具的小票上面写着，在那小票上面写的哈。请保留好小票，开发票长期有效， 这不还挺好的吗？ 哎，挺好的，但是实际开发票的过程却是困难重重。据艾先生介绍说，今年春节之前，他拿着刚刚开出的消费小票就到了这超市服务台。工作人员说什么呢？说开发票300起步、 嫌他这数额少。 哎，人家倒是说了，说您可以攒齐了多开，然后您是攒一堆小票的一块开 啊， 因为这不是不够300块钱吗？30暂时开不了。几周之后，艾先生带着攒好的小票再次来到了服务台。 这回可以了吧？ 哎，本以为能够顺利拿到发票，结果排了半个小时的队之后才知道，要先交了小票，一个月左右才能领发票。 一个月才能？ 哎、 不是现场就能给的吗？ 不行，得等。怪不得当时服务台前排了2队，原来一队是交小票，一队是领发票。你看，还分着。好不容易一个月过去了，当艾先生站到服务台前，终于以为自己能领回自己的发票的时候，神奇的规定又让他大跌眼镜。 怎么了？ 工作人员跟他说啊， 交小票领发票的日期得单双号分开，单号交的小票必须是单号领发票，双号交的小票必须是双号领发票。 哎呦，这不难为人调理人吗？ 哎呦，艾先生气不打一处来 啊！这汽车限行都是非常时期才分单双号的 是吧？领发票怎么还分单双号？这不是存心刁难顾客吗？在这家超市，领发票还必须在周一和周五的上午啊，您周六周日不行啊。对于上班族来说，太麻烦了。 那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也不行。 哎呀，首航超市的店长是这样说的。 嗯， 我们主要是为了规避票贩子 啊，他们还有理由、 啊。有不少人拿着门口捡来的小票，或者跟其他顾客要来的小票，要求开发票。 嗯， 然后就卖给票贩子。 哦， 哎呀，我们门店比较小，开发票的人又太多，所以只好出此下策。啊， 这倒是拦住了票贩子，怎么好像也把咱老百姓挡门外边了、啊？ 就是把正常需求也拦外边了呗。 是啊， 这个接到投诉之后呢，北京国税已经派工作人员对首航超市南顶村的这家店进行了查访， 嗯、 并且呢，在上周三约谈了首航国力的财务总监，还有这家店的店长，要求进行改进。那么首航超市相关经营人员也说了，说已经对发票开具的管理服务制度进行了整改， 嗯， 顾客呢可以放心换发票了。不过这都成制度了哈，这都成他们店的制度了。想当初定这个制度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顾客的心理呢？ 这一拍头拍的是脚趾头吧、 哎、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这样的这个制度也让很多人很无奈。现在的超市经营竞争这么激烈，你说我何必跟你们家店里边买呢？ 这用户体验不好、 哎、 是吧？当然如果为了防黄牛也好，防票贩子也好、 嗯、 咱再想想别的高明的聪明的辙，是不是 你说是防黄牛对吧、 啊、 这像绕口令， 防黄牛防票贩子、 哎、我们还觉得你涉嫌偷税漏税呢对吧？有很多那种你给你一桶可乐、 嗯、 你别开发票了，这不是涉嫌这个瞒报税款，是不 是 有这种可能性，是吧？所以做什么事儿该有什么规矩就得有什么规矩。 一个念高中的16岁女孩啊，接到所谓警方打来的陌生电话，说她涉嫌诈骗，需要来北京配合调查。一接电话之后，小姑娘吓得只身乘火车就来了北京。今天北京铁路警方通报，在列车车站和警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名受电信诈骗的女孩啊，在进京途中成功脱身，现在呀已经安全返回家里了。8月14号晚上9点，密云站派出所接到报警，说进京的快7706次旅客列车上，有一名女孩啊，怀疑自己可能被诈骗了，找到列车长求助。 嗯， 当天晚上9点35分，快7706次旅客列车到达了密云站。在密云站派出所副所长李燕山的带领下，民警上了车，将女孩接下了车，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经过警方询问啊，这今年16岁的女孩赵某啊，是河北承德人，目前呢正读高中呢。这赵某说，8月14号下午3点，她接到了自称是一名这个某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的电话， 嗯， 说呀，说有一个发往澳门的包裹被海关给查扣了，你那包裹被扣了，你赶紧来北京进行核实。后来呀，这个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把他的电话转到东城公安分局。还有一名自称是东城分局的民警说，这你已经涉嫌诈骗，你自己坐火车来北京说明情况。这也没想自己有没有发包裹去澳门啊，这赵某就没多想，接完电话之后到火车站买了车票，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快7706次列车。这个火车上啊，这个又接着电话，这一名自称是东城分局的冯队长说，要求你赶紧来北京配合警方工作，你这手机先关机2个小时。 关机2小时， 这都一出接一出，这是什么事儿啊？ 这肯定是连环诈骗呢。 接完冯队长的电话呀，这赵某也开始觉着好像哪儿不对劲呢， 嗯， 就赶紧找到列车长求助。了解了情况之后啊，李燕山告诉他，这是一起典型的电话诈骗行为，幸亏他及时有所察觉，否则他要是真关了机，这后果不堪设想。 是啊， 因为这赵某出来的时候啊，没跟家里人说，而为了避免赵某家人担心啊，这李燕山已经及时跟他父亲取得了联系，知道他闺女现在在密云派出所，所以这个赵某的父亲也非常激动。由于担心女儿出事啊，这个赵某的父亲还在当地的公安机关报了警。 嗯， 8月15号凌晨1点40分，赵某的父亲火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密云站派出所，把闺女接回了家。民警也提醒啊， 接到电话诈骗之后啊，一定要提醒，这个提高警惕，三思而行，别轻易相信，以免上当受骗。 是， 特别是学生这些未成年人啊， 嗯， 接到类似的电话呀，一定得跟家长说，不要盲目的按电话里的要求行事，以免上当受骗。 这个，那你们年轻人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哪句话呀？ 什么什么事出无常必有妖是吧、 哦？ 就是什么事跟平时不大一样的时候，您一定得多留神。 这话不是我们年轻人说的， 啊、 这是老祖宗说的。 真的假的？ 真是真。 然后反正有的时候，比如说您什么涉嫌诈骗， 嗯、 说您涉嫌什么什么什么，说您欠费了，一定得留神，别着急把兜里的钱往外搁，也别轻易就踏上火车。 对， 啊、 之前还有说什么你得罪了黑道大哥啊，这花钱雇我卸你条腿，反正你要是掏了钱之后，我就破你财免你。 都是骗子， 都是骗子，别害怕啊。 嗯，吕先生，他前阵子呢办了个婚礼啊，办了个婚礼呢，他不给人家那酒店钱，让人酒店、 啊、当新郎不能这样， 按说不应该、啊， 喝醉了吧？ 这不是某国际会议中心把他告上法院了。这事儿呢是发生在去年的10月11号，吕先生两口子哈，这个在他们酒店东宫厅办了一场婚礼。 嗯， 当时说这个婚宴的费用大概是69000块钱。 嗯， 几经交涉之后吧，这两口子只支付了4万多块钱，剩下29000一直不给。这不是我们告上法院了吗？ 为什么不给呀？ 问问这两口子，俩人说了，哎，我们在婚宴上丢了婚戒啊，你们作为餐饮服务方有一定责任。这个因为这个事儿。这我们还报了警 啊，戒指丢了。 婚礼的时候，你说最象征关键因素，这戒指丢了，尤其是买了那个克拉大钻戒的那个，嗯、那确实心里边有点难受。 是 啊，目前这个案件呢还在顺义法院的审理当中。给您支个小招、 嗯、 啊，下回再有亲戚朋友准备结婚，您就记着，全婚礼现场最贵的有可能就是那婚戒 啊、 嗯，一定买一个锆石的 啊，就上网上买一假的， 假锆石的 假钻石。 不是假的、 嗯、 就是总之样子它很新颖， 买个道具， 就是它丢了不心疼、 哦、 啊，回家的时候您再拿出那自己那钻石什么地色 VVS、嗯、您回家自己心里边高兴乐的都行。 你看我师傅都懂行，那锆石的色泽度光泽远远看不出来、 啊、是吧， 我看着呢， 反正下回留神，当马大哈，这时候马大哈心疼。 最后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 嗯、 这市民梁先生反映，在东四的东城区的四通路的过街天桥啊， 这跟东四有点远， 四路啊，这个四路通的那个过街天桥东城区、 嗯、 这那一块吧，反正有一侧的桥面啊， 嗯， 已经有3年啊一直没通，这个桥下什么黑摩的呀、啊、车呀、啊、行人啊混行， 哎呦， 再加上这个南站在旁边啊、 嗯、 这个交通流量也是越来越大、 嗯、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梁先生也在这呼吁说，这个能不能别让这断头天桥在空中接不了地气呀、啊、 嗯， 这事儿要是建了就把它修好呗。 是，就是有时候为什么会建一半然后就停了呢？还有一时候是刚刚建好又会当拉链似的重新刨开重新再建，有的时候这种重复性建设和建一半就停了的事儿，确实让老百姓心里边挺难受的、 嗯、 啊，尤其环境也越来越乱，赶紧归哪个部门赶紧给改善一下。 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当什么什么之后啊。独舞说，今天下班当我顺手从同事桌上拿起漂亮的糖果放到嘴里充饥的时候，哎呀，发现是榴莲味儿。 哎呦呵， 这个可怜我们班车上的同事， 那是够味儿的。 您班车有点狭窄啊，您坐一大班车，听不闻不出来。 没事，顺手再拿两块，班车上每同事一人发一个 啊，这就闻不出来了。 大家一起臭嘛的，卖了个兜说啊，我上大一那会儿有一回啊，上网呢，突然手机接一短信， 嗯， 说某公安局的意思就是说我犯事儿了什么什么的。 哦， 那会儿小啊，哎呦，这把我吓一大跳，心咯噔一声。 嗯。 后来我就跟着合计，我也没干什么坏事啊，真犯事儿你就直接来抓我，你发什么短信呢？ 是， 后来我就没搭理他、 嗯、 也就不了了之了。 对，这些都是骗子嘛。又见青天说，当听大城小事之后，感觉真是咱老百姓身边的事儿啊，感觉真特好。 嗯， 你看，谢谢您啊。还有很多人说，当刘丽和刘思佳离开大城小事之后，节目依然风采依旧嘛。 也有朋友说，当刘思佳这个离开大城小事之后、 啊、 好久都没听节目了。 这不是又听上了吗？ 对呀、 啊啊、 这要不然怎么能发短信呢？ 哎呀，大圣发了张照片说，当我和小刺猬相遇之后赶紧拍照 啊， 很可爱的小东西，看着它慢慢悠悠的钻进草丛深处， 也发，确实发了照片了，确实挺可爱的，绒乎乎的一团，远远看着绒乎乎的，您别伸手摸啊。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小中间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